盲行呢就是菩萨自利利他修行的方便来的。菩萨怎样修行呢？不是修一种两种、哦、在法华经里面说，众行之法无量道法，不动学一法的法门，而且学无量法的法门，尽行诸法无量道法。华严经普现行愿品里面说，我所修行无有量，获得无量之功德。因为修行的法门越多越好，所以呢所得的功德呢越大。普现菩萨又说，安置无量之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。这些呢都是证明菩萨修行的法门呢是无量无数那么多，总括来讲比个盲字来代表，叫做盲行、啊、好了。盲行之中呢又可以分开有几种行、啊、菩萨的行为呢可以分为性行、梵行、天行、病行、应行、啊、很多无量法门里面呢可以分这么多行、啊、性行是什么呢？这样性行呢就是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呢能够修这个无漏的戒定慧，就可以断这个无这个烦恼，而证得出世的圣人的果位，这个叫做圣行。等于这部经里面所讲的四清净明慧、啊、生持这个禁戒，心不起邪念，身心都清净，叫做戒的圣行。这部经里面25位圆通的圣人、啊、他所修所证的呢都是从这个定去得到圆通，叫做定圣行、啊、有这个定而产生这个智慧，然后可以舔烦恼正增理，这个叫做慧的圣行。所以圣行里面呢是有这个戒定慧三种。又有一种呢菩萨的行为呢叫做梵行。梵是什么呢？是梵天。梵天是很清净的。梵天的天上的人呢是修这个四无量心，所谓慈悲喜舍。但是这里菩萨所讲的梵行呢不是梵天人所修的四无量心，也不是虔诚 的菩萨或者阿罗汉所修的生言词或者是法言词。讲到这里你们又觉得深点了，什么叫做生言词，什么叫做法言词，需不需要解释 啊？生言词呢就是说普通初初学佛修行的人看见众生很苦恼，因此他就启发慈悲心，就好像你们呢看见那个乞衣很可怜、啊、你就给他钱，看见有水灾呢你就去布施，有火灾就去布施，是见众生苦而发菩提心而产生慈悲心，叫做生言慈、okay? 这个是我们普通人做的。法言慈是什么呢？是阿罗汉呢他觉得呢、啊、这个生呢是我呢是已经没有了， 但是呢產生我的法呢，五蕴之法，色受想行识还有的。咁众生的苦呢，就因为有这个五蕴的法，咁佢呢就发心呢，慈悲呢，讲俾你听，你唔好執着啊，你唔好執着呢个五阴之法，应该呢实行无我，咁样呢就可以解脱痛苦啦。係由呢个法而产生呢个慈悲心，叫做法缘慈。但呢度所讲嘅梵行呢，唔係二乘圣人所讲嘅法缘慈，亦唔係我哋普通人所讲嘅生缘慈，而係菩萨所行嘅四无量心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。大慈大悲，我相信各位都知道啦，慈悲呀嘛，广大呀嘛，平等教化众生，咪大慈大悲咯。咁讲到大喜咧，咁啊，系咪成日哈哈大笑啊？咁系咪无端无故就欢喜啊？咁唔系大舍，系咪大施舍布施啊？都唔系，哦，好深刻嘅呢个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。我曾经写咗篇文章咧，差不多有成三万字啊。就是讲这个四无量三的，有机会呢或者我会跟你讲，是一个专题来的，哦，不过我现在简单跟你讲呢，大慈就是无缘大慈，我们的慈悲呢就是说，唉，你是我朋友，我看见你这么苦恼，我帮下你啦，这个是有关系的。但是佛的慈悲呢是无缘大慈，是跟你无关系，但是他呢是一律平等去给一些快乐给众生，叫做无缘大慈。同体大悲，悲呢，同情心感解，好同情一切众生。我哋普通同情呢，就识得你就同情你咯，唔识得你理你咁多，系嘛？但系佛菩萨就唔系啦，一切众生佢都视而赤子啊！一切众生有苦恼，佢都要帮助，都要拔除众生嘅苦，这个叫做大悲。大喜又点啊？冇妒忌心，随喜功德，叫做随喜功德。哦，不是欢喜，我欢喜做乜，不欢喜做乜，不是这个喜，是大喜，就是随顺一切众生的功德，随喜功德。讲到随喜功德呢，很多人都做不到的。看见人家有钱呢，就眼红咯，是吗？不看见人家布施，好叻咩？我仲叻过你啊！妒忌心。大喜呢就叫我们取消这个妒忌心，哦，要随喜一切功德。所以普愿行愿品里面讲得很详细，随喜十法界的功德，所以有人就问了，我们人呢做善事应该随喜啦，天呢做善事，天人呢是做这个善因呢，十善应该随喜，狗仔猫仔你都应该随喜。咁普贤菩萨话，狗仔狗有狗嘅功德，哦，狗可以守夜嘛，鸡可以施神嘛，係咪每一样嘢，蚂蚁有团结嘅精神嘛，每一样嘢都有佢长处，每一种长处好似我哋都要随喜。地狱众生我哋都要随喜，点解？因为地狱众生系作咗罪嘛，系咪？所以就落地狱受苦咯。但佢受苦嘅时候，佢有悔恨之心啊，系呢一点就系善根，呢种都要随喜。人系要有忏悔之心，系咪啊？呢个就系功德，就要随喜。所以咧，呢个大喜咧叫做随喜功德。大舍又点啊？咁舍多啲。施舍多啲，将屋企所有嘅嘢舍去，系咪啊？唔系，呢个大舍叫做舍弃人我之见，唔好咁执着你我啊！我又叻过你，你又唔及我。有啲人入到法门咧，就好发心嘅，又着得好简单，又好虔诚拜法， 又好捨得布施，但有啲人就唔係喎，帶住十卡戒指，帶住大條戰石嚇，然後表演下你睇下我幾有錢，你就要嚟恭維我啦。咁樣嚟表演喎，入法門表演，睇見你捐100蚊好，我捐200蚊啊，我係叻過你，係咁樣表演。對唔住啊，我咪鬧人啊，係事實上係有啲呢啲人哦、啊，而亦有啲人咧就話嚇佢咁捨得，我啊斟杯茶俾佢飲啦，誒鋪下線啦，請坐啦，又有呢啲嘢。咁就做助長咗佢，所以咧我唔係嘅，你有錢你個事 ，OK？ 你俾咗錢俾我，我好多謝你，我剪下手搦呢筆錢去同你做功德，我唔會話係咁蠢，袋落袋呢去買嘢食，欠落呢筆債啊，欠債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好話受人供養啊，咁容易啊？唔係咁容易，我而家都好慚愧啊！每日坐喺度咧，就送一日三餐送到我嗰度，我食咗好慚愧，我都唔知點樣報答上智。OK， 啊，一個人咧唔應該係貪求受人供養，啊，要捨啊，施捨自己嘅嘢，係施捨自己嘅驕傲，哦，施捨自己個執著，啊，施捨呢個貪心、貪嗔痴。这个叫做大舍，菩萨修这个梵行就是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、哦、再讲下去呢没时间了，不讲了OK， 第三点呢，菩萨又有一种行为呢叫做天行、啊啊、你说是不是退了步、啊、学生天的，不是，天是讲天然之理，天然之理是什么啊？答复我，天然之理是什么？世间上任何样东西都是造作的，唯有这种天然之理不假造作的是什么？法性，没错了，就是法性，依照这个法性去修行，称性起修，这个天然之理称这个法性去修行，法性没有执着，我们修行又没有执着，法性不分彼此，我们修行也不分彼此，这个叫做天行、哦、第四种呢叫做病行、哦、病行，菩萨还有没有病啊？有抑或没有？告诉我，有有抑或没有？ 有， 我说没有呢， 自己没有。 凡夫菩萨有，圣人菩萨就有少啲少啲少啲。嗱，点讲咧？十行仲有病啊，仲有少少无明啊嘛。等到几时啊？等个菩萨最后断尽一分无明，身上无明，呢、这个时候清净冇病啦。所以你话菩萨有病亦得。冇病亦得，但系呢个病行咧，就系菩萨根本冇病，但系咧佢因为众生有病，是故我病，众生病而我就病而啦，即系呢个维摩居士吓，是有病，佛咧差好多弟子去问病，好多弟子话我唔敢去啊，呢个人好犀利噶，我几时俾佢闹过，我而家唔敢去啦。咁最后佛咧就叫差到问事菩萨去问病，问事菩萨问病时候，佢话你有咩病啊？我冇病嘅，系众生有病啫嘛，众生有病我咪有病咯，众生病好我就病好啦。这个病行哦，示现啊，可能而家医院里边好多是菩萨示现病人，咁啊，响你隔离床教你念佛，这个就病行吓、啊。第五种咧叫做婴行，细佬哥嘅行，点讲咧？咁细佬哥系咪好矮啊？如果你企喺度高高同佢講嘢咧，佢睇唔到，你聽唔到嘅。你要踎低，好似佢咁大，面對面咁樣同佢講。 唔知呢個英行係點表示咩意思呢？菩薩嘅境界係好神神通廣大，菩薩咧係智慧好大，但係以菩薩嘅智慧、以菩薩嘅神通嚟同我哋講嘢，我哋吸收唔到嘅，係咪啊？咁佢咧就變到好似你咁樣，你有貪心，佢又時現貪心；你有嗔心，佢又時現嗔心。咁啊，好似你咁樣咧嚇，你做醫生，佢又嚟做醫生；你做康復，佢又嚟做康復。時現同時啊，曲就基情，委屈自己，降低自己嘅身份，而去就住你嘅身份。啊，譬如話，我而家我係，譬如你叫我教大學得唔得咧？得唔得？但是如果教幼稚園的學生呢，將大學的課程搬去跟他講，得唔得？咁我就要講小學的課程，講你幼稚園的課程咯。呢個叫做應行，明唔明啊？菩薩的行為有好多乜嘢，除了壞事，乜都做。唔好調正啦嚇，做咗壞事乜都做，但係咁做乜嘢事咧，就分開咧有咁多種。啊！呢、这個天呢、这個聖行同埋聖行同埋天行咧，就係、是、上求佛道。其他咧，呢、这個凡行啊、病行啊、應行啊，都係下化眾生。啊、所以呢個叫做盲行。講完啦，知菩薩盲行啦。最後講到咧，守靈嚴。守靈嚴啊！呢三個字咧係印度話，哦，印度話翻譯中國咧叫做一切事究竟堅固。呢、这個咧亦係大定嘅名，係呢部經嘅名，亦係呢部經所講嘅定所修嘅定嘅名。亦即是耳目認通，亦即是一心三共。守靈嚴叫做一切事究竟堅固，一切事究竟堅固，分開兩點來講，一切事是什么呢？指十法界里面凡是依部正部，凡是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果，一切一切有形象的无形象的事，包括一切一切的了。这些事呢，在我们众生份上呢，不堅固喎，點樣不堅固呢？呢張台好靚，呢塊玻璃更加好啊！但係始終有日會打爛噶，係咪？堅唔堅固啊？唔堅固。呢啲嘢咧都係暫時啫，過一段時間咧都會變壞嘅，甚至到呢個人啊，你知道啦，冇幾耐就會死噶啦嘛。是所以呢，人呢有生老病死，物呢有生智意滅，世界有性智慧空，一切事不堅固，不堅固。但是這裡呢就偏偏說一切事究竟堅固，為什麼？不是講事相，是講一切事的真理。事相的背后有一个真理，即是等于我这个身体是无相的，是毁灭的，但是我有法性，法性永远永远存在的，法性是不毁灭的，是究竟坚固的，即是等于说我们 大白色，大白色呢是真妄和合而有的。那我们成了佛之后呢，就要取消这个妄想。是不是要取消大白色呢？那誰回答覆我？是不是啊？是或不是？我聽不到。 唔係係咪啊？係啊。OK， 嗱，呢個大白色永遠永遠不滅嘅，永遠不滅嘅，只係我哋修行用智慧水、慈悲水洗洗洗洗洗擦乾淨污糟嗰部分，將污糟嗰部分妄想消除咗咧，變成白淨色、無垢色，永遠永遠嘅。呢個叫做究竟堅固。OK。一切是究竟，一切事都是为色所现的，明白吗？为色所现，这个色不会死的，永恒存在，只是洗干净变一变而已。所以叫一切事究竟坚固。 OK， 即是说呢，我们取消事相是证到真理的意思。这部经呢，所谓会四科七大皆二类众性呢，就是因为四科七大就是一切事，皆是二类众性，就是究竟坚固。这个就是能够以知法不生不灭的道理去修，然后证到这个二类众性的三谛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即增即续，即是即理，是理无碍，真作现用，这个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。 OK， 那什么叫做即增即续呢？ 即是即理，即是这个事你看到有形象，你看到是事，但是你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法性，这个就是理，就是在这个事相里面就看到这个理性，在这个理性呢，会随现呢，显现这个事相，所谓随现是不变，不变随现，这个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。 OK， 那好像经里面有说，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当次出生，随次灭尽，这个是讲现象界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这个是就究竟坚固了，一切事究竟坚固。二是乃至五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开妄有生，因缘和合，开妄有灭，这个就是讲一切事了。事不能知，生灭害来本而内状，上至妙明，不动周现，妙增而生，这个就是不究竟坚固。从这段经文来讲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又一究竟坚固的理呢，就幻现一切的事相，所以一切事相的体呢，就是坚固的理。等于《法华经》所讲咧，知法实相，知法就是一切事，实相就是究竟之理。哦，咁讲到呢度咧，呢大法顶二类物因修正了，而知菩萨闻行首令严，呢、这个别题讲完啦。哦，呢、这个别题讲完咧，更字嘅经字咧，就是通题的了。咁海老法师呢，就有特别一种意见啊。佢话呢一部经呢所讲呢，都是三个字啫，大法顶三个字啫。因为我们明白了大法顶一三三谛的理呢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现解，即是明白了，即是得到这个现解，然后呢，依照呢这一种一三三谛的道理呢，就起这个一心三观的现行，一行具足一切行，行行契入不增不灭的究竟坚固的理，这样呢就可以停心惑，静心得，得到二来的三生，这个就是大法顶首令严王大定的妙用， 因此叫做知菩萨文行首令严。咁根据我哋呢三文所讲咧，我哋就知道呢部经所讲嘅大佛顶嘅教，不但系显教密教所传嘅道理，亦系显教密教所显嘅本体所修所证嘅。因此古人话咧，呢部经立体啊，不出呢个体中庸。大佛顶是一经之体，而内密因修正了义是一经的宗旨。知菩萨文行首令严经呢，是这部经的作用。海老法师说呢，他说大佛顶就是佛所讲的教法啦，亦即是这部经的理体啦，是不是？密因和文行呢，就是因行啦，首令严呢，就是果证啦。因此这部经的别题呢，包括了教理行果，所有教理行果都包括在这部经的别题里面。许老法师说，不但啊，大佛顶这个三个字呢，每这部经题十九个字都可以叫做大。怎么说呢？法是大智，顶是大德，二内是大人，物因是大因，修和文行是大行，正是大果，了义是大理，首令严是大定，经是大教，因此叫做大。即是说整个经题都可以叫做大字。再进步呢，海老法师说整个经题呢都可以叫做什么呢？都可以叫做佛字。他说大字呢就是佛生啦，佛的发生呢是很大的，是吗？是绝对大大的。顶呢是佛顶啦，二内呢是佛号来的，物因呢是佛的所修的因的，修和文行呢是佛的行，正呢是佛的果，了义是佛的理，首令严是佛定，经是佛所讲的言教，知菩萨呢是佛子。所以这部这个经题呢，整个经题来讲都可以讲叫做佛子。再进步呢，许老说这部前国经题啊都可以叫做顶。好妙啊，他说顶呢是最无上的意思嘛，顶最高的嘛，是吗？那他说顶呢是最上的德，是佛最上的道德。二内呢是最上的人。物因呢是最上的因，修和文行呢是最上的行，正是最上的果，了义呢是最上的理，首令严是最上的定，经是最上的法。如果我们能够受持这部经，依这个佛所讲的大教，去了解这个大理，去修这个大因，起这个大行，修这个大定，自自然可以得到大果，这个叫做大佛顶。这个经题呢是有十九个字，但是总括来讲呢是不出这个大佛顶三个字。